想我想我们是朋友，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，你总是微笑的，你总是不开口，世界被你掌握。月亮绕地球，地球绕着太阳走，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，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，在预言着什么，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，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，星星在闪烁，你怎么说？你心中一定有座浓雾的湖泊，任凭月光在皎洁照也照不透，你眼中闪烁不灭无边的温柔，那波光在诱惑，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手，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，星星在闪烁，你会怎么说？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，